OK， 那我们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现在最后一次我讲那个阿那巴那，明天就是别的地方。不过如果明天今天来不及付你们的问题，那明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。所以不用担心。这个阿那巴那念我们可以，希望大家有了解，我们可以用不同样的角度来了解。所有的佛教的传统都是同一佛在波地树下，就是先有修阿那巴那，入定修身动，然后看我们众生的因缘，就是缘起。大家也同意这个阿那巴那念可以用修智观圆满得到解脱，不管是罗汉的解脱，罗汉的解脱的内容大家知道是无解脱身，解解脱身，定解脱身，慧解脱身，解脱身，解脱知识身。那菩萨解脱的境界就是真如，这个真如在佛陀的情况叫法身。那如果要成佛，那就是要思维发生，没有别的方法。如果要成罗汉，那要思维无常。无常为苦，苦为无我。因为不属于我，所以空。那我们应该知道没有无我，那你没有佛法。那声闻道是强调人无我，大乘佛教菩萨道是强调所有的法都无我。你有体会所有的法都无我，你就可以体会法身。体会法身也会远离所有的烦恼。不过我们也知道没有烦恼，从菩萨的角度来看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是了解烦恼，不是没有烦恼。了解烦恼，你了解烦恼，所以你对烦恼才自在。你没有烦恼，那不一定是对烦恼自在，因为你的了解是靠分别。不过我们也有些那些都是理论，让我们了解一些道理。你开始执着那些理论，分别小乘大乘，那就不是佛所教的。那现在我们有用阿那巴那念为我们的方便来入智观的过程。那现在用了智义大师 现代中的道理。 我们修沙玛达的时候有三种沙玛达， 我在发言时也有讲，哪一个三种沙玛达要把握来得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在沙玛达的过程，如大乘佛教是说明，好像无著菩萨在说阿毗达摩论，阿毗达摩，阿毗达摩萨摩伽呀，是很值得学的。藏传佛教平常他们学文先学居士论，再学那个无著菩萨的说阿毗达摩论，所有的那些这些全部他们都有些。那我也是教那些，那是阿毗达摩论 是说明知的目标就是不让心动，不让心动是因为心有处理所有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佛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，佛的境界一切是毗卢耶有同样的道理，没有什么熏，没有什么思，也没有什么作意，它只是梵音法如实，这是真的如实，不是靠分别，而是靠发现。所以佛不需要分别，它是好像在镜子上面反映所有的法，如实反映，所以不需要作意，不需要熏，不需要思，这是理想。所以我们有讲过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有同样的道理，佛就是代表法，法就是佛，佛跟法是一样的意思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发生，没有发生那不可能。所以连南传佛教有一种发生的道理，不是特别菩萨道所有的。那所以沙玛达的目标就是得到心空，心空就是心不动，心不动就是真的心空，你有体会心不动，那你很容易了解所有的法就是从心出来的，所以要多多留在心空的分别，心空的了解，来了解观。那观心动就是观，不过你让它动，因为你有多多修什么的，又让它动依照你的意思，所以来了解你的意思，你最好这些一切是毗卢所讲的不同样的作意，你把握，所以就把握智慧，因为我们被所缘把握，楞严经是讲很清楚，修行的目标就是把握所缘，不被所缘把握，这是修行的理想，那这是真的自在。所以我们平常注意是靠外面的影响，不过真的注意是靠智慧，什么智慧？除了心以外什么都没有， 第一，来学知，有知才能够观佛教一直是讲这个道理，只有三昧的心能够入识观，没有三昧没有办法入识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观是不是法，不过是我们的妄想，解佛法，那渐渐我们要体会除了法以外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自己是法，里面是法，外面是法，除了法以外什么都没有。那在佛教里面，法的道理就是无我的道理，有世间无我呢，有世间法，有世间法，在法看不到我，在我看不到法，究竟法是涅槃还是是真如？那不过世间法跟究竟法，我们说要，如果我们要，我们的目标是令那真如，那世间法跟究竟法是一个，没有两个，究竟法只有一个，这是般若的道理。究竟法只能够有一个，这个道理南传佛教也有，最后只有一个一谛，此谛只是方便来体会一谛，世间法跟出世法是一个，来能够体会这种境界，我们先要次第的练习值，那次第的练习值先第一，依照现代中第一什么的，就是让心息在所缘，还是把它在所缘搬起来，离不开所缘，这样才能够克服后知心，我们都在心里面有小小后知，有没有？这样的小小后知让我们不安，一直想飘飘起来，谁想飘起来，谁想动，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小小猴子，这个小小的猴子很可爱，不过很麻烦，有的人身体小小，猴子很大。有的身体大，猴子很小，都看一眼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克服猴子只有一个方法，让用业处，就是修行什么大的方便，把心绑起来在业处上，不让他离开，学阿那巴那念同样的道理，先要学，不管你有什么想，你有什么感觉，你有什么思想，你还是离不开如是出息，长的还是短的如是出息的过程， 这是第一步。你没有得到这个第一步，那你无法用智慧。嗯，那对多半初学者，嗯，这个过程很苦难，因为刚才我有讲过，有一些有人不相信利作义，利作义就是一切是第六流，我不知道第几圈，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一直问我，利作义，就是因为你要把心搬起来再说言善，不过你不用真言，你用力量，结果你很烦躁，你很烦躁，因为还没有真的了解真言的作用，有真言所以不用力气，没有真言那你是运转你的心往所愿用力气，如果你这样做你没有快乐，你只有烦躁。那下一个步，如果你能够在什么情况下离不开你的所愿，连红尘有调剂你离不开你的所愿，那你就能够渐渐学到静安，这个阶段叫知心，知，不是知道的知，不是知道的知，是那个知度，control。没有，是用作意。第二阶段是用作意。先细心再执行，没有细心你不能够执行，你写一下，细搬起来，下面有四，上面有那个，的意思就是 control， put him under control， 先你要让他搬起来，再能够 control 他，知心是什么意思？ 之心就是用着意，什么着意？靠正念的着意，让心留在所缘下，留在所缘就是知，先他留在所缘有不平淡，渐渐因为你知他，他变成越来越平淡，这是就着意，用一切是地论的道理，你先要修到到金珠，金珠就是第四心珠，你有金珠才能够远离烦恼，远离烦恼，心在变成寂静，如果它变成更平等，那寂寂静，那可以得到一静心，得到一静心就是你有知心，那最后真的什么的就是地震，地震身体的地，真地，真地，地震，我想是地震，不是真地，地震，真理的真，地震。寂真是什么是真？那就是心，地慧心。什么是真的心？真的心你不能够抓，你所抓的心就是什么心？就是心说而已，心说是心的内容，不过没有心说有什么心？很难抓，抓不到，你说抓的心，你抓心说不是抓心，心抓不到，那这是唯识的道理。虽然智一法师是罗氏的徒弟，不是直接的徒弟，不过他是一直讲中观，总是中观，还是他是讲唯识，唯识是方便来修止观，如果没有唯识的方便呢，修不上去。不过究竟法还是中观，那这个地震你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了解，第一步就是了解此法空，跟唯识一样，先了解说去空，再了解能去空，再可以体会真如，如果没有了解说去空，不能够了解能去空，如果没有了解说去跟能去空在一起，你无法直接体会真如。那直接体会真如呢，就是体会菩萨地，什么菩萨地？就是西地，西，第一菩萨地叫西地，巴木地达， 你有得到洗涤，那你好像如流过一样，你已经其实你有彻底的了解，你的解脱的境界，就不会迷路。法西的西，出地，为什么？所以他的心拉开，他能够看无量很多很多，那个佛图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能够修忍辱三昧，那现在如果你有这种经验呢，你就真的能够修观，观变成很容易，真的观也就是了解所有的法，就是因缘，因为你因缘生起当下灭，这个你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了解，来能够了解，最好就是用那个毛功，观毛功数，入息出息的过程，在那些毛功所有的事法出现当下灭，出现因为因缘当下灭，自然灭，灭变成什么？变成空。那灭不是真的灭，现也不是真的现，要体会这种境界。所以从空了解假的，实法其实是假的，因为实法是假的，南传佛教也是将实法在同一个地方出现，同一个地方灭，所以我们所看的实法是看好像电影，怎么电影？电影其实不动，不过因为那个机动很快，所以能有音响都在动，不过其实什么都不动，好像相机一样，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，不需要找大乘佛教的阿毗达摩，那些我们所体会那些实法的例子，他们是假的，他们是概念，其实清净道论也有那些道理。所以究竟法是什么？究竟剩下只是跟他们的所言，中间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们是修宝藏师所教的四大分别，可以得到这个经验，不需要特别学大乘佛教，你们可以自己体会怎么那些粒子波，剩下根茎，没有别的，根茎不动。 从一早天台中就罗汉道，就是从家到空，就菩萨道，就是从空到家，你了解这个事法是空，所以是假的，因为说去是空是假的，所以能去也是空是假的，结果两个说去跟能去是空是假的，那剩下什么？剩下真如，珍珠叫珍珠，不过它不可能是假的，所以叫珍珠。它不是假的，因为你不能够抓它，你说能够抓都是假的，因为你抓事法，所以你抓那些心说，心说可以抓事法，不是心自己什么都不会抓。这是唯识的道理，所以是清菩萨是说明你体会为师，就是你成佛，不是别的意思。那现在用那些道理，那你可以用阿那巴那念体会这种境界，这是六妙门所教的。你可以用，你可以修一招次第，书随如观，你也可以从随便依照你的需要，你可以开始，从书到观，从观到书，从观到欢，从欢到睡，依照你的需要，你可以修。你也可以修从唯识的角度来看，你也可以修从中观的道理啊来观，所有的都是因缘法，因缘法有它的因缘才能够出生，这个智一大师叫圈幻还是什么，你就圈是是圈是圈。尖叫没有错，飞机你也可以用很多不同样的方法，怎么把握你的作意，在长的还是短的如戏出戏，在中间如戏出戏，重要是将你的心变成很柔软，你的心很柔软，那他导演机械的心，先出些些直观，都是用机械的心，先要熟悉，熟悉以后我才能够随喜随喜，以后他等出长相会出来，长相他再会修长定，长定再回修观，观再回修幻，幻再，这是机械的心。 机械的心没有智慧，我们多半都是用机械的心，所以我们就塞在我们的分别，不是用分别来超越分别，这是中观。什么是中观？用分别来超越分别，因为所有的分别都在空里面。那智一大师就是用这个智慧来说明阿那巴那年的过程。你如果你靠你的分别，你的小小心的分别，你看不到互相的关系，你看不到互相的关系，那你先观的过程不会圆满。为什么轮回？是因为涅槃，涅槃是因为轮回。不容易了解。不过其实所有的法都是因为因缘，除了因缘以外什么法都没有。你不了解那些道理，那你就见观不会圆满。所以你没有彻底的体会缘起是超越有跟无。那观业这一大是说明其实有两种，方便观。方便观是什么？好像你昏沉，那你是用观明相，你发脾气，那你是用自心观，你执着有阴郁，那你是用不净观，都是靠你怎么观，你观依照你的需要，这也是智慧。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染？因为我们注意我们所喜欢的所缘，那开始执着，那你就注意你不喜欢的所缘，你讨厌的所缘，那执着就不见。你生气是因为你注意你所不喜欢的境界，你注意你所喜欢的境界，那神奇就不见。你有无明是因为你不了解互相的关系，你是为缘起，那就没有无明。你有我慢因为你不了解戒，你是为戒，那就没有我慢。这是方便观。世界的界，六界，地水火风空是六界观，就是有六界观，那就没有我慢。有我慢，因为没有界观。那这样也是什么观？就是让你的心很柔软，你不是 一种观你可以用很多种观，嗯，依照一切是第六，你可以用那个五种，那个清心观，你可以用五种，上桥观，嗯，改变依照你的意思，哪一个当下适合你就是用，嗯。那你也可以用，时间的智慧，你也可以用出世智慧，依照你的意思，嗯，来处理所有的烦恼，嗯。那这样，那个观的范围比较宽，嗯，不是说没有你。有跟那个清净道论所说明十六种观有什么冲突，有智慧什么冲突都没有，就是不同样的看法而已，嗯，你还是同时又要经过那个四法明法分别，嗯，缘起分别跟萨玛萨那亚那放你的智慧紧接在一起，思维生灭，嗯，然后放下所有的生灭的话，还是也是经过这个过程，不过用很多不同样的方便来做，嗯。那所以究竟观就是缘起观，嗯，所有的法不可能会出生，如果没有因缘，因缘生跟灭，嗯，因缘生跟灭，所以他们是空，嗯。那现在你是用知跟观来配合两个看法在一起，嗯，那结果你能够从观到知，从知到观，嗯，依照你的意思，嗯，最后你就让他们合起来，嗯，那这样才能够修，兼修道，嗯。五种道，嗯，你没有学，资粮道、加薪道、兼道、修道、究竟道，嗯，不知道。好，那慢慢学，嗯，那这样我给你们一些基本的概念，嗯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到这里为止，那现在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到一起讨论，然后如果还有时间就去看那个书店，嗯，明天如果讲不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讲那个阿那巴那念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不然我讲一点点，我们在长修要学那个四无量心，嗯，它跟寿念处有关系，嗯， OK，大家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哪一个环境？观环境。那观环境很简单的说，观就是观什么无因，嗯。 无因呢是什么无常、因为你了解无常，你了解无常的苦，你了解苦的无我，所以你欢到心、很简单的说，不需要太激动。 就是说，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方便观跟那个对境观，就是 那就是 说，就是说，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不需要的。就是罗汉，静没有烦恼，就静了。当然那个阿那巴那念是在声闻道，不过你可以用来修真如没有问题，如果你修一招这一大师所讲的没有问题，你的问题在哪里？方便只是名称，你注意境界，适合的境界。对治，对治，对治观，对治就是方便。大家休息。那还有什么问题 ，Peggy？发生是属于无分别，超越分别，所以你不能够有无中还是什么，发生只有一种，发生就是真如的同义词，发生是究竟法，你究竟法不能够有两种、三种、十种、五种，只有一个究竟法。那还是在发生超越所有的分别，超越分有分别影响，超越无分别影响，如果你是这样，那还是没有超越有分别无分别影响， 超越意识，依照唯识意识就是靠曼纳，曼纳是靠阿拉耶，阿拉耶是靠轮回，那个南传佛教没有办法找到那些道理。这是名称而已，真如也是方便，所有的法只是方便，真如也是方便，不过比较究竟的究竟方便。所以论述菩萨是说明，如果真如如果空，有意思，那全部都会有意思，如果他没有意思呢，什么都不会有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如就是无自心，无自心就是超越所有的分别。那好像涅槃是说是禅，不过这也是一种说明而已。在真的佛法没有禅，没有无常，禅是方便来了解无常，无常是方便来了解常，有没有？一切是底论，也是这样讲。所以为菩萨，为在声闻道无常是真的，在菩萨道也是方便而已。因为真如超越。不过你还是可以教他长为方便，如果你太执着有无常，那就真如是长。涅槃是有关带轮回，不过真如没有什么关带。关带，一切是底轮，是说明四种道理，关带道理，然后什么道理？作用道理、真正道理跟法尔道理。因是关，这个是因，因为我的手比较软，所以我感觉因。所有的经验都是这样。关带轮回，没有轮回，那怎么会有涅槃？很简单，不要做复杂。有禁，所以有禁止。 你罗汉，南传佛教没有，只有一个罗汉，没有两种罗汉，好像一个可以推，那一个不会推，被传佛教，南传佛教没有这个东西。你有金，那你也有金枝，所以你不会推，不可能。这是北传佛教的南传，所以在金要加一个金，金枝。你有金枝，你怎么会推？不可能。啊？不是，知道的知。哎呀，知道的知。智慧的智，